好，北京奥智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，最高温度7度，最低温度0度，南风1到2级。近两天气温有所下降，提醒您添衣保暖，预防感冒。 哪款电车续航给力呀？ 吉利帝豪 EV300 呀。 哪款电车充电省心啊？ 吉利帝豪 EV300 呀。 哪里能买帝豪 EV 呀？ 富电新能源 4S 店啊。购车热线5612-4215，等你来哦。 3月11号到26号，居然之家大兴店315诚信购物节，明码实价85折，家居建材买五免一，满10000送315元现金券，更有多重好礼，详情8128-1181。 好音乐 FM 959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房山沃德龙井吉利 4S 店的市场营销总监杨海翠。好音乐959电台第12届汽车文化节将于2017年3月25日、26日在房山家中水郡隆重举行。我将携房山沃德龙井吉利 4S 店的伙伴们在现场恭候您的光临，我们不见不散。

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 爱上他们的吟唱， 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这是83版的《神雕侠侣》电视剧的主题曲，张德兰演唱。张德兰呢，曾经在香港歌坛呢，有一个称呼叫玉女偶像派歌手的开山鼻祖和玉女掌门人，所以呢，实际上周慧敏还要在她之后啊。刚刚这首歌《何日再相见》的填词人是邓伟雄，作曲人顾嘉辉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依旧是一个甜妞级的人物歌手方季韦，这首歌叫《别忘记说爱我》。 请别告诉我我们就要分手，离别的时刻只是忧愁，请不要忘记我最爱。 我们就要分手，离别的时刻只是忧愁，请不要忘记我，虽然决定要走，含泪的心儿谁来为我。 这是方继伟21岁的时候，他改名叫做方继伟出的一张专辑《海的女儿》当中的一首歌，叫《别忘记说爱我》。他的原名呢叫叶纯华，所以如果你手边有他的署名为叶纯华那个时候的专辑，我想你是很幸运的，因为在现在的市场上已经很少能够看到了。方继伟呢，因为为父亲还债呢而做了秀场歌手，不过呢，在1988年的时候呢，因为潘美辰给他作词作曲写了一首叫做《悔》的歌曲啊，捧红了他。 结束忙碌的一天，换回熟悉的寂寞，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陪伴，转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去走寂静，总是同样的剧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

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, seven, eight, nine, ten. Yes, I'm Ken. 看我怎么再把你手牵牵。如果你再乖，把你脸面面。 你是猴，说不想动，看到帅哥，你的法力超过想动。Lonely, lonely, lonely, lonely, lonely, lonely, lonely girl。 不要这么贱，不要这么贱，嘴巴这么贱，不如去上个超市健身房去。你不是说你最爱我的马甲线？你虽然黏着我，就像个在明显。 明显，明显，你真的很明显。你爱上别人，就像你的曲线一样明显。我担心他们只是玩玩你会危险。叫你坚定，你叫我去玩扑克加点。 周杰伦也开始带新人了哦，这是他和 CUG 组合演唱的《夜店咖》，是一首新歌。你也很喜欢在夜店当中来排遣自己的寂寞吗？接下来要陪你的是叮当 Feel Good。 想每一个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应该都是自私的哦，我们都希望有一份完完全全纯粹的属于自己的感情，对方眼里只有自己啊，于是呢他就会变得很容易吃醋，或者说很敏感，对方有一点儿不珍惜自己或者说不善待自己的时候呢，整个人就会变得非常的委屈，或者说非常的不冷静啊，而且呢相对脆弱一点吧。我想这个对于女生来讲呢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，我们好像天生就需要保护，需要关注啊。可是有的时候呢有人说啊，真正的你要绑住对方呢是不言不语啊，或者说给他一点时间空间和距离感啊，他就会乖乖的啊又回到你的身边。如果把对方捆绑得太过于密集了，有的时候呢好像还更容易挤走对方。 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意昏沉，当你老了走不动了，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。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。虔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。当你老了，眼眉低垂，灯火昏黄不定，风吹过来，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

房天下，房点儿 com 提醒您，现在时间。